好，第二節翻嚟，咁我哋咁啊，頭先咧，我哋講咗原來阿 Steve 咧做廚房嗰陣時咧，嗰啲聯合國咧粗口都識唔少，一聽就知道俾啲咩人鬧。咁嗱，你又開始要幫手啦。 嗯， 咁如果喂唔係話時話，如果你個師傅咧，即系唔睇你咧，佢掉埋你啲废位咧，一系切到黑嗰啲，真系学唔到嘢嘅。 其实系噶，咁咪要睇你自己咯。其实即系你冇办法嘅之下，你都要及下左右周围做紧啲乜嘢啊。咁以前就一定有落场嘅，落场时间咪懒系嘢咁，同啲师兄讲，不如我试下帮你睇一睇啊，可唔可以啊？嗌佢即系叫佢教你嘢啊，嗰啲咁样样。咁唯一嘅办法就系咁咯。你如果想学多啲， 但会唔会喂？你会唔会你行埋去睇咧，俾人闹？ 行埋去睇，梗系俾人闹啦！你一路做一路要自己去睇。 你咁样射住，喂，咁你会惊切亲手啊，大佬？ 咁我哋其实我哋自己。知道嗰个距离噶嘛？因为我哋即系枕手，我哋自己即系一路切嘢嘅时候，呢只叫枕手啦。咁我哋其实一路切嘅时候，就算我一路同你讲紧嘢，咁其实我哋都会知嘅，因为我度到噶嘛。 咁啊系，即系我剪紧发，我都照样同人倾偈。你哋剪得太耐，埋眼都知道。咁即系你要即系偷师噶咯？ 要啊要啊， 系嘛？即系你如果你要做一个全面嘅厨师啊，咁你冇理由你净系做某一样啊嘛，净系揸刀咁你死啦，黄色揸就 咁啊唔得嘅，咁所以嗰阵时就有一个心态就我谂好过依家嘅，因为以前系我哋要去取悦班师兄或者师傅先至可以攞到一啲知识啊或者啲技术走， 系 咁但系依家就变咗系。我要嗌佢哋，你学啦，我想你好嘅咋。我平时闹你系因为我着紧嘅咋，即系依家要咁样。 喂，因为佢唔识你自己做埋乜要？ 系 最大镬， 呢个真系最大镬。 喂，依家又俾高人工啊，因为有最低工资啊嘛。 就算其实有冇最低工资都好，其实一路都影响唔到我哋。 系咪系你嗰行系学师都过万嘅啫，唔系讲笑啫。 其实系 好早已经过 了，都唔系嘅，都唔系嘅。其实系真系，我谂近呢，我记得我以前第一次攞过万人工嘅时候，我已经觉得自己系好叻噶啦。 系嘛？ 系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因为几多年前啊？ 嗰陣時係啱啱真係跳入去法廳嘅時候， 係咪？ 跟住隔咗大概半年，阿鬼同我講話，好啦，我升你職啦。跟住就攞成萬一蚊人工，嗰陣時我覺得哇犀利喎，萬一蚊人工喎， 嗰刻我有啲感動啊！ 係啊，因為入行嗰陣時我其實得5000多。跟住再加啲浮动嘢，咁先至夹埋，先至6000多元。 喂，其实做厨房好惨喎，你又唔同出面喎，佢有 tips 分喎。 系啊， 厨房未必分俾你噶嘛。 唔系，有啲好有得分嘅。 都会嘅，都会嘅。其实我入行嘅时候都已经有噶啦。 但分到你嗰份未必大啊嘛。 哦，一定啦。 系咪先？ 一定啦。 即系好似以前嗰啲 睇职位分咁， 嗰啲派到你嗰阵可能唔多噶啦嘛，已经。 哦，咁但系有嗰个 percentage 点样派嘅，多数大公司。 咁你觉得学师嗰啲最大镬系最辛苦系边个位？ 时间长咯。 吓， 我谂一日啊，最少都14个钟，每日翻工。 连埋落场 14个钟，但系我因为我哋做僆仔嘅时候，我哋落场其实真系冇得落噶。 系啊， 我哋真系要继续留翻喺里边，即系可能 做埋啲嘢， 系啊，做埋啲手尾啊。咁你嗰段时间就系学嘢时间。 系啊，所以咪话做厨师系好辛苦一件事。如果想瞓觉落场，话都系瞓喺啲楼梯口啊，啲咁嘅位置嘅啫，系。 好啲嘅咪即系可能 餐厅嘅凳咯， 系咯，依家好啲嘅咪就叫你俾张 sofa 你瞓咯。 系啊， 咪个嗱，我有睇过一个台湾节目，好笑嘅。咁咧就叫咩叫意大利菜，咩叫法国菜？咁我哋一阵先讲嗰个好笑嗰度。咁你嗱。你后啲师傅去落场咧，咁佢可能教你噶嘛，咁 有啲嘢咧，你要真系要上台嗰啲咧，咁你要静鸡鸡嗰度学噶咯，即系喺个落场嗰阵时候，因为佢唔会俾你斗噶嘛，真系拎上去俾人食嘅时候。 鬼佬有样嘢好嘅，佢哋每转一次 menu， 佢都会试一次餐。 嗯， 呢样嘢系好嘅，即系佢会做一次所有嘅步骤系点样做。咁当然唔系佢落手落脚做啦，佢 set 好咗诶点样做点样做，你要做边 part 啊，你要做边 part， 咁分好晒啲工序，咁然之后就每一 part 佢哋都会叫晒所有人围埋一齐去睇咁样。 系系系， 咁样即系大家都起码知道嗰嚿嘢系咩咁样。 即系嗰个总厨会。即系你个博起码你个 mark 嗰个 会讲咯， 即系成叫你哋成班人埋嚟讲嘅， 系啊，即系讲一次嘅啫， 吓 系啦，咁啊，你吸收到几多就几多啦， 但系你错咗就惨你喎， 系啊， 即系佢讲一次， 系啊， 哇，所以而家嗰啲即系而家人学先好幸福， 幸福啊，唔闹得啊嘛， 又要挨去学啦，咪啲 系啊， 你几乎捉埋个手啊，唔怕噶，咁样。即系沟女咁学，好似学师。 我真系试过噶呢啲，真系 系嘛？ 系啊， 即系教佢，即系你都冇人用嘛，大佬。 系啊，即系教到自己都懵啊！即系你，哇！你想点啊，大佬？你点解可以即系做一百次都做咗唔同嘅嘢出嚟嘅？ 最惨系你学师嗰年代咧，你系好渴望去学嗰样嘢， 系 系要争取翻嚟噶嘛？ 因为你唔争取，你冇人会特登行埋嚟同你讲话，喂，我教你啦，咁唔会嘅， 系乜嘢都要自己学噶啦，如果唔系点逐步逐步升上去啫？ 甚至乎佢哋即系有啲衰啲嘅，真系会同你讲，即系你连帮我洗 pan 都未够资格啦。 系啊， 即系咁样一嘢啊， 啲大厨系啊， 即系你行开啦，你掂我啲嘢做咩啊？ 嗯， 即系转到咁， 系啊，会噶会，因为。其实那个时代做酒店都几多阶级观念， 系 喂，咁我又觉得阶级观念好喎、啊。 嗯， 即系你要你想唔俾我闹，咁咪做个位咯。咁咪等你有、 啊、都系噶， 等你有向上个心咯。 都系。 咁你今日你上唔到个位啊，你系俾我闹噶啦。 系， 系咪先？ 都啱嘅。 你有本事咪坐我个位咯，坐我个位嗰阵时，你咪唔使俾我闹咯。 咁啊系啊，咁啊，所以依家，但系估唔到依家即系坐咗佢哋个位之后，都系唔可以闹人啊。 系啊，佢谂住报仇，但系都冇得报。 你入行入得太迟， 真系阴公。 唔系你系出世迟咗， 系出世迟。 早几廿年咧，你就哇咁样啊，翘埋个心，一翻工就闹人嘅啫。 喂，以前我真系见啲柱系咁样去闹噶，闹到头咧，我试过咧。一个其中一个好出名嘅柱啦，直头咧系罚过其他啲柱咧系跪过黄大仙。 吓、 啊、，X 你识嘅嗰个柱，但系唔好开名啦。 但佢系西柱，佢西柱摆个黄大仙喺度。 吓、 啊，佢西柱 嗱、啊，因为咧佢本身咧就系、是、一个香港嘅名柱嚟嘅、 啊， 但系佢咧就拜黄大仙嘅。咁佢咧就喺佢嗰个嗰、那个嗰间餐厅度啦，咁佢有个黄大仙喺度嘅。啲柱做错嘢咧，你做错嘢啊？你知唔知自己做错乜嘢？唔知啊？你过去跪住黄大仙，两个我居然真系人生第一次系睇到有人跪，真系肯听话去跪个黄大仙啦、啊！ 我都试过，即系好听话咁样样，佢叫我企埋去个水机前面扭耳仔企喺度。 哦、你做错咩啊？ 我嗰次系将个沙沙嘅份量捞错咗，唔啱嗰个味道，佢好嬲，佢嬲到即系块面系红晒嘅嬲到， 即系你系识做嘅。 系啊，佢觉得你做咗咁多次，你唔会错嘅，但系点解你会错？ 系啊， 咁就叫我你企埋嗰度，你自己扭耳仔。你同我企喺呢度十五分钟，但系嗰个位系所有同事都一定要经过嘅地方。嗰、哎、下系哇，即系你个人系几坚强都，你都会有啲眼泪喺度晾嗰啲咧。即系因为你觉得系一种好侮辱嘅嘢、 嗯， 但系 即刻想辞职咁就系。 但系我又冇啊，即系我嗰一刻我会觉得，得你今日咁样对我啊嘛。你冇俾我上到你个位， 抵俾人咩嘅？ 你冇俾我上到你个位啊！ 其实真系喂，其实厨房嗰啲人咧，真系好唔惊或者几多戾气，真系忍唔到攞个 pen 拍你咁样，师傅啊师傅咯。 咁又唔会嘅，其实。 但唔系、啊， 通常都系师傅掟嘅啫。 我哋嗰代嗰啲人咧，系点讲啊？个师傅咧，你就算你细粒都好啦，你真系觉得我好伟大嘅，你唔会夹佢嘅。 系啊， 你有冇咁嘅感觉？ 佢 过你啊，细粒过去都好啦。即系佢哋梗系有料嗰啲啦，冇料嗰啲你 铲开啦， 死开，劈埋一边。即系我讲有料嗰啲咧，你真系点都会尊重佢。 我系噶，我到今时今日我自己啲师兄啊，啲即系就算可能即系合作咗好短时间嘅某一啲，我觉得好叻好叻嘅上司，我都会即系好尊敬啊，好尊重佢。 系啦，我有个 friend 就系佢嗰个师傅好有料嘅，即系整日本嘢嘅。咁佢咁你知日本人不高噶嘛，系嘛？你踎低俾我闹，即系踎低俾佢闹。佢即系啲尊师重道咧，好紧要。因为佢真系教你噶嘛， 喂，同埋我自己手嘢全部都系喺佢哋身上面攞走一啲技术啊，一啲知识啊，我先至可以行到去某一个位置。 喂，我以前好兴捉啲学师咧，我叫佢睇啲头点为之靓。咁你学师，你嗰啲师傅啦，佢有冇问你？你觉得呢个味点样？佢会唔会要你嗱？咁你做一个好嘅厨师，一定要自己知嗰啲咩叫好味先得噶。唔系大佬，你煮出嚟你自己都唔食嘅，咁样唔掂啊！嗰啲 会啊，梗系会系、啊、嘛？我哋每样嘢都要自己试味。 即系佢会煮一次俾你，你觉得好唔好味？ 佢有阵时甚至乎佢可能做完嗰嚿嘢咧，佢真系叫你试咗 吓， 但系佢唔话俾你听点整 吓。你自己去谂点样整咯， 佢要你去思考咯， 即系谂个方法。你嗱，你帮我整到咁样， 系啊，你记住个味道 吓、 你要整翻出嚟俾我睇。 呢啲师傅好、啊， 系啊，我到今时今日我自己都有阵时用啲图。 唔系因为如果我教晒你，你唔会珍惜噶， 系啊， 都系嘅。 同埋你自己谂翻嚟噶， 系同埋你自己会喺里面发掘到一啲可能佢都唔知嘅小捷径。 系啊，可能啲师傅先知，我以前从来都唔话俾学嗰啲学师咧问我点样整嗰啲，你会温条脷帮我染化得噶？ 唔系啊，个厨师其实都 嗰、 那个 creative 嗰个创造力都好紧要 嘅。转翻转头，佢可能佢都会偷你师嘅。衰、仔，原来咁整都得嘅，喺条界两刀，原来嚿肉会淋啲嘅。你可能 有阵时都会。 你唔识噶嘛？ 有阵时都会，因为其实就系是即系嗰阵时，其实每一个师兄弟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小捷径系属于自己，唔话俾人听。 会唔会喺度较劲啊？ 咁当然有啦，因为你要博表现啊嘛。 系，但系你哋会唔管唔同嘅部门咧？可能你系负责执水啊，嗰个负责沙律啊，呢个负责甜品啊，呢个负责 main course 啊，嗰啲主菜嗰啲，但系佢都冇得斗喎。 有 会唔会一啪啪咁？即系你始终都要学晒。 香港系特别啲嘅一个地方嚟嘅，因为香港嘅厨师咧系好全能嘅， 系 每一个 department 佢哋都会去试去做，会可能你企喺做鱼呢一个 department 度，企咗。半年，咁你掌握到好多嘢啦，咁你又要调其他部门，你去做执水咁样，所以香港嘅厨师系冇外国厨师咁专正系做一样嘢，但系佢哋每一个department 所需要到嘅技术啊、知识啊，佢哋都会系高， 系咯，嗰啲鬼佬好似佢净系斋做甜品嘅啫，佢又唔做第二样喎。 系啊，喺欧洲就系我做饼嘅，我就系做饼，我做fine dining 嘅就做 fine dining。我做 casual dining 就做 casual dining， 我做 bistro 嘅就做 bistro， 我唔会同你去做第二样嘢咁样。 系咯，但系香港嗰啲乜鬼都食噶， 系啊，冇 人合理噶，基本上 因为冇办法咧，甚至乎我哋依家即系做到系可能通渠啊、水电啊，你咩都要识噶。 唔系可能唔系，可能咧你根本你香港嗰个餐厅嗰个厨房嘅 size 你都唔容纳到咁多人。你话你外国啲餐厅可能大过你成间餐厅个厨房。 系噶系噶， 咁你咪甜品咪你自己自成一国咯，你自己做甜品呢、這个煮，你做煮菜嘅、你专煮肉嘅鱼啊， 因为我都去过外地做嘢， 好鬼大噶嘛啲厨房， 系同埋人哋真系好尊重嘅， 系咯， 即系我即系咁大个仔第一次人生系有人喺我面前行过，跟住之后鞠躬 chef 咁样。即系我嗰刻，我真系觉得自己系，原来我都系被尊重嘅， 唔系、啊、人哋咪可能人哋喺外国嗰个位唔系咁易上嘅咧，可能 真系好难上嘅，因为 先上到嗰个位咧， 因为喺 法國嘅高廚界係其實早兩年有一個啱啱攞咗法國第一嘅、 啊、 新任嘅法國第一，佢係頂唔住壓力自殺死咗、 嗯。 即係佢哋個競爭性係好強啊！ 即係如果可能佢上過最頂咧，落嚟佢已經唔高興，即係考試都考第一，不嬲、啊、考第一嘅，考第二、嗯、我都想死噶啦，第一啊嘛已經。 即係因為佢哋真係個鬥爭嚟嘅，我覺得。 咁你學咗學。學師呢原來都有咁鬼多嘢喎、啊。咁、 嗯、 我哋一陣返嚟呢就講下，喂你初初點樣開始掌握到嘅，開始踏入去準備做師傅之路。 好。 好啊，我一陣返嚟再講。